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进攻，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种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加叙加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加叙加议，我是记者钱冰冰。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河南省安阳市老人被狗咬，狗主人躲猫猫事件。9月20号，78岁的耿大娘在散步时，被同住一个小区的王某刚喂养的两只黑色巨型贵宾犬扑伤。尽管有监控视频为证，狗主人却始终矢口否认，说老人是自己摔伤。出于无奈，老人家属只好向河南电视台民生频道《小丽帮忙》节目组寻求帮助。没想到面对清清楚楚的视频证据，无比清晰的责任明晰，狗主人依然嘴硬说不相信视频，也没有对受伤老人做出任何的赔偿或者道歉。记者小丽和家属去王某刚单位讨要说法时，还遭到了几名神秘人阻拦。之后警方从这些神秘人身上搜出了警棍。一个办了12年之久的省级电视节目，在2个月时间连发17报道，都没能要来狗主人的一个道歉，也没能要来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反而是热心网友在看完节目后给无助的小丽和家属送来零食，并说支持他们。在冷漠与热心的强烈对比下，小丽再也忍不住的失声痛哭。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这个养狗的主人家门前，其实从他门前的这些摆放的物品来看，应该是不是还住着人，因为都是一些生活用品。家里面有人吗？ 它这个有可能是带有这种录像功能的。 如果说有的话，我还是希望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我希望这家的主人您能够了解一个我们的心情。事情出来了，哎呦，好大的声音啊，吓我一跳。 哎呀，吓我一跳。 这会儿狗不叫了。 这会儿狗又不叫了。正常情况下没有主人喝令它的话，它会一直叫。 那由于家里面还是没有人和我们出面来说这个事情，现在小丽再次赶到了他们所工作的单位——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放心，刚才在医院住的，现在 他吞吞吐吐地说了两句，又把电话给挂了。 不难过，不难过。 对不起，我真的觉得很抱歉。那么多节目，我们都解决了，为什么就是没有帮到你？ 我看了你多少期节目，都是37就把问题都处理了。遇到我们这个事儿，也是让你为难了。你不要心里有任何的愧疚，我们很满意。 这起事件随着近日央媒的关注，才引爆舆情，出现转机。相关方面开始坐不住了，河南省安阳市立即成立工作组， 经调查后，决定对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食品药品稽查专员王某刚予以停职。王某刚也在领导和媒体的见证下给被咬老人登门赔礼道歉，并承诺不会在小区内继续养狗，希望这件事儿可以画上句号。那么这件事到此真的可以画上句号吗？为什么狗咬人比较常见的事儿却久拖难解？我们对此接采了几位居民，来听听他们的看法。 你咬人不对啊，这个你牵着绳也不对啊，咬人你还那么多理，那哪成？这个应该严肃处理啊，没别的。 走在路上会害怕那些宠物吗？ 我要如果抱着孩子都害怕。 有这种经历吗？被吓了一跳？ 有啊，因为是这一次，说句实话，全国都有点重视这个事儿，是吧？有点太嚣张了，影响面太大了。第一让他下台，第二就得查他呗，再一个都是他至少还得靠得有大树吧，我认为这是。 不过他后来这狗主人他道歉了，他也得到惩罚了，引以为戒吧，自己的责任你自己得承担是吧？你要是立马承担起这责任来，也不至于现在落到这种惩罚。 现在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他能不管吗？肯定有人管了，你还得应当找法治部门去解决这问题。 听完大家的观点后，使我想起曾经在学新闻学的时候，老师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但是这起狗咬人事件硬是成为了一个全国全网都围观议论的大新闻。此事之所以发展到今天，养犬人的所作所为无疑让人嗤之以鼻。身为公职人员，狗主人王某刚此前之所以拿出了堂下何人竟敢状告本官的态度，显然是吃透了一些基层处理这类问题的游戏潜规则。他可能认为谁也不会揪着这件事不放，相关部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被害人碰了几次壁之后自然偃旗息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使有人较真儿，凭自己稳定的关系也能搞定。除了狗主人的所作所为之外，此事久拖难解与当地的城管、公安等执法部门没有积极履行职责也有密切关系。从法律层面来说，不论是民法典还是地方养犬条例，都对该事件作出明确规定。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调查，河南省曾在2018年底就印发出台了禁养犬只名录和相关规定，而安阳市在2011年出台过市区养犬管理暂行规定，规范养犬执法不可以避重就轻。但是再来看这起事件当中，被害人家属到管理养犬的城管部门举报，他们的答复是大型犬肯定不给办证，但是因为当事人自述该犬用于心理辅导，属于特种工作犬，所以才给办理了证件。而当被害人家属质问大型犬伤人管不管的时候，城管却声称理论上归属公安机关管理。那真的是这样吗？据律师介绍，狗把人咬伤后，城管部门是可以进行行政拘留或者治安处罚的，公安部门可以从人身安全角度介入。另外，我在网上还看到有很多人疑惑，问为什么记者不带家属利用诉讼的程序来解决问题呢？实际上在很多时候不是说不走程序，而是调解对于当事双方来说是最佳的处理方式，也是最为省时省力的做法。目前这起事件以受害一方的宽容暂时平息了下来，但是留给狗主人、留给当地执法部门的反思才刚刚开始。狗主人的蛮横无理到底哪来的底气？社会治理能多些主动作为吗？公权机构怎样才能主动作为，不打太极不踢皮球呢？社会各方怎样在调解处理基层矛盾中做到依法办事呢？这起事件同样也值得警示，狗咬人看似小事，则事关规则和正义，也事关当地政府的公信力，应该直面舆论，给公众一个完整的交代。同时也应该举一反三，整顿工作作风，不要互相推诿，含糊其辞。公职人员无论是谁，无论职位高低，都不能有特权思想，都不能凌驾于法律和人民之上。以上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想要收听更多新闻评论，请下载听听 FM 搜索家叙家议。我是冰冰，再会。 天上的星星 像人群一般的拥挤的，地上的人们为何又像星星一样的疏上的人们为何又像星星一样的疏远？星星。